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人一虎变换了方位，重新对峙，按摩邪神虎上身微微下浮，唐三认识到了他的强大，而他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人类似乎并不像自己以前面对的那些魂师那么好对付。不过这也更加增强了他要吞噬唐三魂力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和唐三的想法是一样的，对手越强，吞噬后对自己的帮助就越大。 好狡猾的家伙。 唐三身上的第三魂环突然亮起，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右手一扬，顿时一颗黄绿色的光球飘飞而出，直奔按摩邪神虎飞去。光球在半空之中瞬间爆开，化为一张直径超过20米的大网，在旋转中笼罩向按摩邪神虎，正是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按摩邪神虎四肢同时发力，猛然横移，巨大的身体还从两棵大树中穿过，想要闪开这蛛网束缚的捕捉。如果这面蛛网是其他魂师释放，哪怕那魂师的实力和唐三一样，恐怕也就被他躲闪过了。可惜他面对的乃是唐门嫡传弟子唐三的蛛网束缚。那蛛网虽然巨大，但在释放的同时就已经被唐三用暗器手法所控制，再加上精神力的指引，庞大的蛛网也随之横移，竖着穿过森林中的大树，陡然加速，眼看着就要笼罩到他身上。按摩邪神虎眼中红光一闪，背上双翼猛然展开，用力地拍打了一下，顿时无数黑光奔涌而出，化为数十道尺余大小的利刃腾空而起，与唐三的蛛网绞杀在一起。如果说先前是双方反应的试探，那么此时就是技能的试探。按摩邪神虎再一次带给了唐三惊讶，他那提升到万年魂技级别的蛛网束缚遇到那些黑色光刃时，竟然被完全切割成了碎片。当然强韧的蛛网也令那些黑色光刃彻底破碎，双方的技能竟然抵消了。要知道唐三这蛛网的强韧程度可是蓝银皇的一倍，而且又是5万年以上级别的魂技，却就这么被按摩邪神虎一个瞬间魂技给抵挡住了。那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黑色光刃，乃是由风与邪恶两种属性能量融合而成的。凭借着风属性的强力切割，再加上邪恶属性的强悍腐蚀，这才一举破了蛛网。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按摩邪神虎的邪恶属性应该是暗属性的进化，拥有暗属性的特性，却又更加强大。按摩邪神虎似乎被激怒了，右前爪骤然拍击在地面之上，一道黑光呈直线状紧贴着地面直奔唐三而去。黑光所过之处，植物纷纷枯萎消失，几乎只是一瞬间，攻击就到了唐三脚下。唐三看也不看，左手掌握的海神三叉戟直接插入地面之中，凭借着他那精神力的判断，位置没有分毫失误。轰的一声巨响，就在唐三以为凭借海神三叉戟能够轻松抵挡住按摩邪神虎的攻击时，那道黑光在距离海神三叉戟只有半米的位置骤然凝聚于一点爆炸开，顿时漫天的尘土破碎的植物冲天而起，伴随着庞大的邪恶之气以及特殊的麻痹感，竟然暂时搅碎了唐三的精神探测。 这是 唐三吃惊下立刻做出反应，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瞬间爆发，令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朝空中升去，同时左脚踢出，无数细碎的红色光刃瞬间爆发，坚不容发之际同时朝着四面八方发动攻击。按摩邪神虎用行动告诉了唐三，并不只是他才会创造机会。瞬间搅碎唐三的精神力探测，按摩邪神虎巨大的身体也在急速之中消失于原地。而在先前那一期之中，他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第三属性雷，这是当初大师看到那本古籍中并无记载的。 邪恶、风、雷，这三种属性他都具备。 唐三在失去了对按摩邪神虎探查的同时，就意识到了不妙，所以才尽可能地朝空中升去，同时以邪魔虎精左腿骨附带魂技虎精碎牙斩护住自己的身体。这乃是万年魂骨之计，就算按摩邪神虎攻击强横，也能够暂时抵挡了。 但是不安的感觉又一次出现在唐三心中。虎鲸碎牙展出，却并未感觉到任何的碰撞，完全落在了空处。而此时此刻他看不到的是，按摩邪神虎那庞大的身体就在他头顶上方，他尾部那巨大的邪神钩轻悄悄地挥动，毫无光芒闪耀的钩尾直接朝着唐三头顶袭来。按摩邪神虎有一个特殊的冲刺技能，可以用在地面，也可以用在空中，速度之快堪称瞬移。但和瞬移不同的是，他这冲刺技能必须要在直线前进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既定目标，中途如果遇到阻拦是会碰撞的，而不像瞬移那样能够直接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但是他在这直线冲刺的时候，邪恶之力也会完全爆发，这条直线的攻击是他平时攻击的两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技能比瞬间转移更加可怕。按摩邪神虎也是利用这个技能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邪神钩下挥，向唐三发出了绝杀。从开始攻击到最后这一钩，按摩邪神虎始终都没有使用任何需要大量能量支持的技能，但其计算之准确，对形势营造之精妙，绝不逊色于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但是按摩邪神虎所面对的也同样是一名控制系的巅峰魂师，唐三真的会那么容易中招吗？按摩邪神虎也同样没有看到，当唐三的虎鲸碎牙斩落在空处的同时，他嘴角上已经浮现了一层淡淡的笑容，他身上的第八魂环也就在那灰尘和雷电爆发的掩盖下早已悄然释放。眼看着按摩邪神虎的邪神钩就要落在唐三头顶，突然唐三上冲的身形戛然而止，一层淡淡的红色光晕飘然而起，按摩邪神虎的身体在一瞬间就陷入了僵硬。蓝银虎鲸魔之射，强制三秒运炫蓝银皇十万年第八魂技。 就怕你不攻击，只要攻击就一定会有破绽。 这蓝银虎鲸魔之射唐三是朝着四面八方发出的，虽然他探查不到按摩邪神虎的位置，但这全方位的攻击立刻就起到了作用，同时也通过蓝银虎鲸魔之射让唐三直接就找到了按摩邪神虎的位置。身体在半空中横转，海神三叉戟如同鞭子一般抽了出去，十万八千斤的重量硬生生砸上了按摩邪神虎庞大的身体。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唐三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在他看来，凭借着海神三叉戟恐怖的重量，这一戟砸上去肯定会将按摩邪神虎砸飞出去，让他受重创，接下来就是自己无尽的控制与强力攻击，一直控到这头强大的魂兽死亡为止。但是当海神三叉戟狠狠地撞击在按摩邪神虎身体上的时候，唐三却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极度冰冷的气流骤然从海神三叉戟上传来，令他激灵灵打了个寒战，玄天功被硬生生地压制了几分，充满邪恶的气息引动着自己体内气血，仿佛要破体而出。要不是海神三叉戟本身消化了其中大部分能量，自己身体又足够坚韧的话，这邪恶的寒气就会令自己受伤了。更令唐三无法理解的是，按摩邪神虎并没有被他这一戟抽飞，百试不爽的海神三叉戟竟然被弹了回来。受到邪恶气流影响，唐三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被强行打断，整个人从空中跌落五米，这才重新恢复飞行能力，稳定住自己的身体，抬头向空中看去。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按摩邪神虎竟然能够抵挡住自己的海神三叉戟。当他看到空中的情形时，这才恍然大悟，按摩邪神虎那根长尾甩下，邪神钩变成了灰色透明状，一层灰色的光照将他的身体完全保护在内。只不过此时这层光照经过了海神三叉戟的轰击之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裂痕，此时正好砰的一声化为点点灰色气流消失在空中。按摩邪神虎的反应也是极快的，眼看着蓝银虎鲸魔之射所化的红色光晕出现，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好，他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自己的防御技能，原本用来攻击的邪神钩瞬间爆发出一层强烈的灰色气流保护自身，这个技能乃是按摩邪神虎最强大的防御技能。 名叫邪神守护，瞬间凭借邪神的气息保护自己的身体，其防御效果甚至可以媲美小五的绝对防御，只不过它的极限要比绝对防御低上一些而已，可防御的时间却很长，而且不受自身行动限制。可惜的是，他的邪神守护遇到的是海神之光注入的海神三叉戟，虽然被邪神守护挡住了这一击，但邪神守护也随之破碎。发现对方是用一个特殊的技能抵挡住了自己的海神三叉戟，而不是身体强度，唐三提起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此时蓝银虎鲸魔之射三秒的限制时间已到，按摩邪神虎显然是从先前唐三的攻击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怒吼一声，终于放弃了试探。强烈的灰色光芒凝聚成无数气剑从天而降，直奔唐三袭击而来。那看上去虽然是风属性的攻击，可实际上却包含了澎湃的邪气。有了先前那一次接触，唐三当然不会给按摩邪神虎任何机会。海神三叉戟回到右手之中，一圈圈金色的光晕在空中展开，不再有所保留，唐三终于用出了他的黄金十三戟。灰色的气剑涌入金色光环，顿时消失于无形。按摩邪神虎毕竟不是真正的邪神，他的攻击在全面爆发的黄金三叉戟面前被无定风波完美防御，每一个光圈都会带走大量气剑，而那金黄色的光圈本身还朝着按摩邪神虎飘荡而去，并不是直接笼罩向他的身体，而是飞快地密布于半空之中。看上去唐三左一击右一击，仿佛都是在无效的攻击，可那金色光环却在空中飘荡着，围拢了按摩邪神虎的身体。按摩邪神虎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危机，他也终于发现眼前这个人类的实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他所能够对抗的范畴。那金黄色的光环充满了令他为之战栗的感觉，显然被这金色光环笼罩绝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一刻，按摩邪神虎爆发出了强横的实力，身后的邪神钩骤然荡起，一轮轮扭曲的波纹飞速地围绕着他身体盘旋起来，强行阻隔唐三的精神力锁定。同时他身上散发出的灰色气息都变成了灰色光芒，瞬间绽放之下足足蔓延出数百米的范围，将他自己和唐三笼罩在内。 终于发动了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